大家好，我是雨木，今天好吗？希望你今天过得还不错。来聊一下《神秘沼泽》好了，《Isla Mínima》这部西班牙的电影，2014年，它是怎么样子呢？悬疑犯罪的西班牙片，很往下沉的，沉至腐败、近至冷漠的一个沼泽小镇。那 Isla Mínima 就是一个小岛的意思，但它不是海上那个岛啊。这个东西啊，继续讲下去，这有一些双关的意义在意思在里面。这个小镇呢，这是等待沉至腐败、近至冷漠，等待两位警探越陷越深。十五六岁的年纪，和一对姐妹花在小镇上离奇失踪，两位警探深入小镇查案。这部悬疑犯罪的西班牙电影，西班牙蛮会拍这一类的电影，跟大家特别提一下哦。做悬疑的东西，他们做得非常好，很有特色，跟美国片很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这该怎么说？气氛上面的营造，它不会有装神弄鬼的感觉，就是悬疑的故事，西班牙人来说铺陈，让你很想听下去。很想知道怎么回事，那个气氛做得非常好，这是他们的特色之一。故事的气氛就是像这个神秘沼泽哦，就像沼泽一样。其实沼泽有，不知道读者们有没有去过，那是一个大白天是还蛮 OK，就是潮湿了一点，但是它总是有一种底下到底是什么，前面到底是什么，它不是那么一眼望去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个地方。有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雾气，所以它有这个特色在。不知道这小镇隐藏了什么东西，沼泽底下到底藏着什么？我刚刚也说到，它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界域啊，倒不是真的去拿铲子来挖底下埋了什么，不，说不定你就埋在底下，失踪案变成命案这样。不是不是，不一定啊，不知道。警探呢，从外地来的，不是这个小镇上面的。现在侦办调查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故事，在那个时代哦，在故事里面每个人物都是说西班牙文，他们语言都是通的。可是呢，因为这小镇还没有发展起来，还算蛮贫困的一个小镇，物资缺乏，就过很简单生活那样。而且再加上是30年前的情况，贫困的环境。还有这个当地的区域警察之间的不同的作风，办案的风格都不一样，所以外地来调查的男主角因应情势而感到无奈，那无奈还是得适应嘛，他必须适应这个当地人的一些风土民情。好比说，你有看很多悬疑的故事都觉得有印象嘛，去哪个地方调查，那结果。不管是问谁，问一些线索，人家都说你最好不要再查下去，也不要知道那么多，我们都不太敢去说这些东西什么的，就是一种因应情势，就觉得很无奈啊。那无奈还是适应情势，但是而无奈还是得适应嘛。电影不只是陈述案情扑朔迷离，对于人情世故也有相当的描绘。所以有时候像工作就是空降。空降你能做什么嘞？实在是要观察一阵子。当然有人不在乎这个，然后他觉得该怎么做怎么做。这部片的节奏是缓慢的，而且非常琐碎。在讲查案的时候，不是那么的有线索，很像在玩那个拼图，你知道吗？十几万片的那种拼图，不知道怎么开始拼啊。哎，发现顺手拼出某个脸，或是某一台车子。好像觉得对有很大的进展，可是整个拼图来看又才一点点而已，好像没有进展，甚至有时候要找又找不到，一片都找不到，很尴尬的情况。它也结合了这一个比喻啦，它这不是一个玩拼图的电影，它是一个比喻啊，也结合了那个时代西班牙的历史背景，它有发生过一些政治事件啊，社会环境的变迁，这当做。背景在那个时候有真实感，同时呢也很考验观赏的耐心，是真的。为什么这么说？它很琐碎，但很缓慢， 很容易看就看不下去了，到底在干嘛啦？通常这样的电影真的是要耐心看下去，当然不想看就不要看，没有关系。怎么说嘞？它是会有奖赏的，也就是只要耐着性子看下去，就发现这些细节、这些堆叠到后面就会很好看。但是如果前面的耐不住性子的话，那也不会看到后面嘛。是有的就是会这样讲故事啊。那情境我还觉得蛮像那个美国影集叫做 True Detective， 这个影集的那个第一季的那个调调也很像，就是比较慢。像喜欢这个悬疑电影的读者也会感兴趣。另外一部是《失物招领》，2012年的一个女性的尸体不见了，很悬疑。那个片跟这个片就不太一样，它很紧凑。如果你看过的话，你应该会明白我在说什么。它就是很悬啊，很悬，尸体怎么会不见呢？要回到《神秘沼泽》哦，这部电影很有小说感。这电影编剧的编的故事，它很能给你一个世界。小说就是这样嘛，会给我们一个世界，那世界有很多地方给我们去想象，但是它总要先给一些进入世界的描述。好比说那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啊，那个时候呢，你会看到警察是没有智慧型手机的，哦，没有录音装置，他必须要拿一个超级大跟砖头一样的录音机，那放卡带，那怎么窃听呢？就是塞在别人墙壁外面的一个，你要找个地方可以把它藏起来，哦，那也不能够遥控，过了4-5天然后再去看，那个袋子就让他一直录，一直录，一直录，没有那么多电子设备，哦，所以说他已经会有一个情境给你，哦，那个时候有很多东西不是那么现代化，尝试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可以想象的世界。无论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哦，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在那个年代的生活步调都比现在要来得慢，可是日子还是要过啊，生活就是这样一个进行式，从来没有停过，没有停过什么。有的人还是会犯罪嘛，有的人还是会很正义嘛，那也有事情就是会发生，就是这个是不管在什么年代都不会变的，就是这样。电影里面描述的那个年代呢，眼睛看得见的东西，像是人物的衣着啊，发型显得有点老气啊，还有我刚刚有提到的嘛，那饼干盒子差不多大的装录音带的窃听器啊，尺寸，哦，很多这个表象的东西明显的和我们现代社会我们眼前常见的东西不一样。而当然那些看不见的呢，或许说不是那么具体，不是那么表象的东西，好比说穷困、腐败、冷漠，或者是坚持信念、良善的情操，都是一线之隔，正反两面的，灰色朦胧，难以界定的。电影有强烈的暗示力道，与现代社会没有什么不一样。有些表象的东西看起来现在是进步了，我刚刚说嘛，有像智慧型手机啊，可以上网啊，窃听的装置是越来越小啊，可以偷拍的东西，那只是什么都可以，就是因为科技进步嘛，在那个年代没有这么进步，所以东西有改变。但是也有一些东西没有改变，它不是那么具体看得见的东西，像穷困、腐败、冷漠，或者是正面的坚持信念两在这些。如果读者们有兴趣观赏这部犯罪电影，千万要记得留神啊，它那种怎么说那个窒息啊，很低气压的那个情境啊。刚刚有聊到一点哦，好不容易想要看，却好容易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哦，这种类型真的是需要酝酿的，这些线索要到最后才会把剧情张力整个散发出来。其实哦，这种看片子的怎么说，心法这种方式也蛮像现实生活中的某种处事态度嘛。不是有部片叫做《让子弹飞》吗？就是那个味道嘛。有些东西真的要让子弹飞一下，飞的时候其实蛮无聊的，就是要等待一下才可以看到后面。 介绍到这里，喜欢或是感兴趣可以到我的网站看一下神秘沼泽，有预告片，一些精美的剧照，这部很有特色的悬疑的犯罪的电影，谢谢。